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出发，从这一首歌曲开始。旅行之前好好玩很重要。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好好的开一个尽兴的 party， 派对动物五月天。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黑浪黑浪里个白光，我们都有着舞，要疯狂到日出，我们天生就是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始终已经有太多人不黑白的动物，别找对路，不会跳舞就不要跳舞，要爱也幸福，就闭着眼夜空气气的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们无疯狂孤单。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这首五月天的派对动物就像我们旅行之前的一个动员曲一样，非常的燃。歌里唱的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我们都有觉悟，要疯狂到日出。五月天说呢，这首歌曲其实想要呼唤大家，就是我们的人生从出生到结束，它其实就像是一场又一场的派对，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都可以好好正面快乐地迎接每一天，感受派对过程当中的每一个情绪上的起伏变化。派对动物也是收录在五月天2017年发行的第九张专辑自传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依然是摩洛哥。目前为止呢，摩洛哥我们已经去了很多的城市，比如说有这个卡萨布兰卡、撒哈拉沙漠，包括呢同为摩洛哥四大皇城的菲斯、马拉喀什以及梅内克斯，目前还没有去过。但是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四大皇城当中的最后一个，和前面三个皇城相比呢，这个城市的它的知名度是比较低的，以至于很多人到达这座城市之前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没有什么存在感，很多游客并不会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当做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所以各位，此时此刻我们去到这里，这是一座安静的海边小城，和西壤的菲斯以及马拉喀什相比，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显得平和安静了许多。提到摩洛哥，很多人会想到卡萨布兰卡，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卡萨布兰卡才应该是摩洛哥的首都，但其实真的不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它是三个字。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说一下你的答案，看一看到底对不对。来一座城市旅行，我们的故事也由此开始。 证件已经过期，倒退着通过安检，我们还没发现那是一生一次的旅行，没想过有人可以一辈子在一起，总是随便抓住一个梗就脱口而出了爱。我只是想在那个时刻那样的喜欢你，于是我就在那个时刻那样喜欢你。 一光年，伤心。 陈珊妮的这首《三天两夜》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就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和我们的旅行也很相似。有的时候旅行的时间真的很少，只有三天两夜的时间，但是三天两夜还是会像这首歌曲当中所唱的一样，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陈珊妮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发行的她自己的最新专辑《战神卡尔蒂亚》当中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去往的这个城市到底是哪里呢？依然是在摩洛哥。今天我们要去往的是首都拉巴特。怎么样，拉巴特这三个字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呢？拉巴特比起卡萨布兰卡的知名度真的可以说是差很多，然而它才是真正的摩洛哥的首都。我们在抵达卡萨布兰卡的第二天呢，就可以驱车前往拉巴特。其实从卡萨布兰卡到拉巴特开车呢，只用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就可以了，真的不远。说一下地理位置吧，拉巴特呢位于摩洛哥西北的布雷格雷格西河口的西边，濒临大西洋和菲斯马拉喀什以及刚才所说的梅克内斯，同是摩洛哥的四大皇城之一。从1912年建立以来呢，拉巴特一直是摩洛哥的政治首都。当然在拉巴特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乌达雅堡、哈萨坦、穆罕默德五世陵墓、舍拉废墟遗址、王宫以及麦地那。所以各位，这么多的沿途的风景千万不要错过。在本周的时候呢，听到了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其实是一首翻唱作品了，翻唱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翻唱者是胡夏，而翻唱的这首歌的歌名你会很熟悉吧，这个旋律应该也能猜出个一二三了，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听胡夏的版本。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的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悄的开，慢慢的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抚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的摘。 这首歌的原唱是孟庭苇，在1993年的时候就出了，后来呢孟庭苇在2005年的时候自己重新编曲重新演唱了一版。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自于胡夏的翻唱，包括刚才我们听到这段过门都是重新的编曲。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的摘。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抚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摘。 轻的手呀，拂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的摘。 在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拉巴特，其中的一个城墙根呢，可以看到羞答答的玫瑰，它在静悄悄地开。而在它旁边，有一位像羞答答的玫瑰一样害羞的姑娘。这个画面是不是如此的静谧，又如此的迷人呢？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前方出发，看一看有哪些好看的景点。首先我们要去往的是乌达雅城堡。穿过土黄色的城墙，从一扇建于12世纪的马蹄形的古老城门，我们走进去，一座地中海风格的蓝白小镇此刻突然地映入我们的眼帘。哎，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感受，我们仿佛就像穿越的一般，从充满历史沉重感的土黄色一下子到了欢快轻盈的蓝白，而这个一下子就仅仅只是隔了一道墙而已。而这也正是拉巴特这座小城的最大的特点，古老和现代进行了完美的交汇，厚重和活力并存。说一下这个名字吧，乌达雅城堡的名字呢，是来源于一个部落的。传说阿拉维王朝第二任苏丹当时征集了一支来自撒哈拉的乌达雅部落进驻了城堡，建立了护卫队，也于此呢，城堡就正式的得名为乌达雅城堡。走进城堡当中，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保留着柏柏尔居民的街道以及各种各样的设施。此刻呢，正和我们的时间是一样的，阳光正好的晌午。我们慢慢地穿行在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小城当中，蓝白相间的建筑，灰色石头铺就的小路，还有悠闲行走在路上穿着特色服装的当地人。和大家再说明一下哈，和传统的阿拉伯人的服装不同，柏柏尔人的服装呢相对要自由很多，不用浑身上下都是一致的黑色，也不用全副武装，甚至连头纱都戴上。在这里，柏柏尔人他们的服装可以是五颜六色的，也可以带上各种各样的装饰品。走在我们的古城堡当中，你可以看到没有多少商业化的气息，有的呢只是静静流淌的平静的生活。然后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开始融入其中，愉悦地享受这片刻的忘我和安宁了。在城市当中生活久了，我们每一天好像都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怎么怎么就那个样子。来到这里，各位，我们 No Excuse， Meghan Trainor 的新歌。 No Excuses， 没有借口，来自于 Meghan Trainor。 在本月初的时候呢，他也是带着这首全新的单曲重新回归。有一种说法是呢，在今年的时候 Meghan Trainor 会带来自己的一张全新专辑，而这张专辑当中他自己也会参与很多部分的创作呀，包括这个参与当中去。所以刚才这样的一首新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可以期待一下这张专辑会有怎样不一样的表现吧。拉巴特之行，我们继续的前进。刚才我们来到了乌达雅城堡，在城堡当中走着走着，我们可以感受到片刻的忘我和安宁这样的状态。现在我们依然在街道两旁随便走一走，停一停，逛一逛。各位可以看到的是，街道两边有一些小商贩在售卖手工的小物件，手工的鞋子以及手工的皮包、手工的地毯。初来乍到，你会发现哇，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五颜六色的，眼花缭乱的。当然在摩洛哥行走，我们到处可见的还有橙汁车。哎，是不是想到了金星说那个橙汁儿？哎，这里的橙汁真的很好很好喝，包括他们挤橙汁的方式啊，也是最传统的方式。先是剥皮，然后去挤压，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杯原汁原味的无添加的新鲜橙汁就这样出炉了，而且物美价廉。在城堡内呢，有一处安达卢西亚花园，这个花园用八个字来形容：郁郁葱葱，花香四溢。 看你气冲冲地走进来，对着吧台发着呆，我就知道你的心情坏，不用猜，为了女孩，这夜幸好有我在，叫你早一点看开，那些让你徘徊在这是套餐，分不开，虽悲哀也精彩，下面这句话厉害，请你好好记下来，那些让你徘徊在 生命太空白。 So you should try。 旅行最大的好处就是在看着沿途的风景的时候，你自己的心会变得平静，开始去思考一些事情，开始去怀念曾经的种种的回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他其实这首歌曲呢还有一个英文版，英文版呢叫做 Muffin Man， 都是收录在同一张专辑当中，就是在2011年陈奕迅的那张专辑叫做问号当中。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了一个非常梦幻的蓝色的小城，叫做舍夫沙万，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那座小城呢，整体的印象就是通天望去各种各样的蓝色，虽然都是蓝色，但是不会让你觉得无聊，只会觉得非常的梦幻。当然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到舍夫沙万，今天来到了我们要去往的拉巴特，你依然可以看到蓝色梦幻的元素。在拉巴特的乌达雅堡，刚才我们也说了，可以看到蓝白相间的各种各样的房子，而且这里和舍夫沙万比起来呢，似乎商业气息变得更淡一些，来的游客也变得更少一些。如果你喜欢人少然后好玩特别一点的地方的话，今天去往的拉巴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拉巴特还有很多更美的景点，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一一的去到，等会儿先。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进口家居新风尚，立快生活，专注进口家居用品20年，足不出户畅享全球好物。3月2日至11日，立快国际家居购物节万柳华联璀璨开幕，进口家居用品优选立快生活。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总有些感恩深藏心中，老板的信任，老师的教诲，朋友的扶持。这一刻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8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空阴沉，空气湿度较大，天气阴冷，部分地区还有弱降水。夜间天空逐渐转晴，最低气温仍然在冰点以下，早晚还是很冷的，请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南风1-2级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来关注一组电影资讯。3月17号将在澳门举行的第12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张艾嘉荣获终身成就奖，表扬他对电影界的贡献。张艾嘉入行40多年，他说从小就喜欢唱歌表演，他透露心中仍有香港情和香港事想写进作品中。电影《水形物语》刚刚在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拿到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4项大奖。该片已定档3月16号内地上映。该片目前全球票房已达1.27亿美元，成为2012年的《逃离德黑兰》之后最卖座的奥斯卡最佳影片。2018法国电影凯撒奖颁发，《每分钟127》斩获最佳影片、原创剧本、男配、新人、剪辑、配乐6项奖。《天上再见》获导演、改编剧本、服装、艺术指导、摄影5项奖。小农夫获最佳男主、女配、处女作3项，大坏狐狸的故事获最佳动画，无爱可诉获最佳外语片，佩内洛普克鲁兹被授予荣誉奖。2018金酸梅奖揭晓了，表情奇幻冒险包揽最差影片、导演、剧本、银幕组合4项，50度黑2项，汤姆克鲁斯和反串的泰勒派瑞为最差男女演员，梅尔吉普森和金贝辛格获最差男女配角。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33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要出发喽。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呢依然是摩洛哥，去的是你可能不太熟悉的他们国家的首都，3个字，拉巴特。在这里好好的享受美好的一天。 早的黄昏，下班的时候，树上的叶子温柔的低头，天淡云收，行车静静的沿河行走，轻松的脸上偶映着水流，忘掉忧愁、哦、再过一会儿月亮要笼罩四周、哦、再过一会儿我回到家门口、哦、再过一会儿星斗满天行走，家门口 复古而清新的曲风，一段段排比似的歌词，仿佛带我们来到了极具异域风情的拉巴特。这里的节奏很慢，生活很自在。 小的时候，李子们在山上喝酒提啤酒，温暖自由。 再过一会 月亮要笼罩四周， 再过一会 我回到家门口， 再过一会 心都满天行走， 再过一会 我要到你家门口， 一会儿一会儿时光就这样的溜走，好像大城市生活当中的我们每天生活节奏很快，每一天不敢浪费一会儿的时间。可是在旅行当中的时候，真的不需要让自己的神经绷得那么紧，有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很多个一会儿就这样从眼前消失而过。而那种放松，那种惬意，后来回想应该也是独家的记忆。刚才听到的《再过一会儿》来自于坡上村乐队，这首歌曲的作词和这个作曲啊都是孙潇主唱啊。孙潇说呢，有一次自己在北京的下班路上，然后呢突然间的把自己抽离出来了，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辆，他突然间觉得很有灵感，然后有那么一丝丝的伤感，于是也就想出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但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又不希望把这样的伤感的情绪延续下去，而是希望在大家每天都如此的紧张紧凑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能够带去一丝的慰藉和欢快，所以呢，这首《再过一会儿》从最开始的那种消极的情绪，变成了现在非常欢快、非常阳光的感觉。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前方我们到站的是哈桑清真寺，但是现在已经是遗址了。哈桑清真寺遗址呢，是整个拉巴特城的象征。它原来是北非最大的清真寺，然而却在1775年的一场大地震当中呢变成了瓦砾，目前仅存下了312根大石柱和宣礼塔屹立在广场之上。仅存的这312根大石柱和宣礼塔似乎在静静地向大家诉说着这里曾经的宏伟和壮观，仿佛是一段回忆的故事。 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情在指缝间沉落，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一位绝世名伶的喃喃自语和用气音的演唱方式给我们讲述着一段回忆的故事。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范晓萱的演唱，也是收录在她2001年的专辑《绝世名伶》当中。这张专辑对于范晓萱而言应该是意义非常重要的一张，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张专辑是范晓萱音乐的集大体现。刚才在歌曲当中呢，反复出现的那种纯音乐演奏的那个段落，仿佛此刻我们已经不在北京了，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往的拉巴特，在一座安静的小城当中，静静地感受着时间的流逝，静静地去回忆自己想要回忆的种种的故事。好的，在摩洛哥走，我们可以随意地看到很多很多的建筑，这些建筑都具有典型的摩洛哥风格，就连地面都是非常的斑斓多彩的。摩洛哥的建筑呢，基本也都是中心对称这样的形式，和欧洲的不少的建筑风格是比较类似的。或许呢，也是因为它是最靠近欧洲的非洲国家吧，从而也就造就出了一种非常纵深的美感。在拉巴特行走，你会发现他们的绿化做得还不错，随处呢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花园。而在花园当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很多人，而是很多非常悠闲的猫咪。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到了舍夫沙万，也是看到了随处在享受着自己慢生活的猫咪。而今天在拉巴特依然如此。拉巴特的猫咪呢，可以说见到人一点儿都不害怕。比如说，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右手边，出现了一只肆意的啃食青草的猫咪。如果你凑近它，它并不会害怕的躲掉，而是旁边继续的吃着自己的青草，似乎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你会问，猫咪为什么要吃青草？猫咪不是爱吃肉吗？猫咪需要猫草等食物呢，来消化自己舔进去的毛，所以呢，很多猫咪会选择在路边吃一些青草。而在另外一扇锁着的大门当中呢，我们可以窥见一只小奶猫，此时此刻它正惬意地躺在其中呼呼大睡，不知道怎的，当时突然间的会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受。这就是旅行的乐趣吧。旅行当中，我们看到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方式，包括不同的动物，他们在肆意地享受着自己快乐的状态，那种美好就像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 Paradise My love My lover, lover, lover I'm in paradise whenever I'm with you My mind My mind My, my, my, my mind Well it's a paradise whenever I'm with you Ride on Ride on Well, I will ride on down the road, I w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I'll be there. It's long, how long? It's a mighty long road, but 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and I'll be there.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heading your way 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heading your way My time My time My time Well it's a never ending Helter skelter We'll be out whatever the weather My heart My heart My boom It's a beating, it's a thumping, and I'm alive.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heading your way. 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heading your way.Roll on, roll on, beat me there, roll on, roll on. 一首 Budapest 让很多人知道了这位歌手叫做 George Ezra。 后来呢，他的很多的歌曲包括他的风格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刚才听到这首 Paradise 是在他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新歌，也许在今年的时候他会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也是值得期待的。爱足球的各位应该知道，早在1970年的时候呢，摩洛哥就曾经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是第一支打入世界杯决赛的非洲足球队。虽然因为实力不济和经验欠缺没有取得一场胜利，但是却给这个国家的足球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而在6年之后，他们第二次参加非洲杯就获得了冠军。到今天为止呢，摩洛哥已经参加过四次的世界杯了，分别是1970、1986、1994和1998。而在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他们也是获得了参赛资格。所以，摩洛哥是一个爱足球的国家。一路走来，我们可以从卡萨布兰卡到马拉喀什，从海边到沙漠，各位可以看到，在餐馆、咖啡厅、广场的电视或者是大屏当中，播放的都是直播或者是转播的足球赛。城市或是小镇的街道上，到处可以见到热火朝天的踢着球的孩子们。虽然他们的道具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矿泉水瓶，但是他们却玩得不亦乐乎的。而穿着欧洲豪门俱乐部球衣的孩子呢，更是随处可见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个除了有海边的浪漫、蓝城的清新、沙漠的炙热以及老城的神秘之外，这里还有足球的灵动。来到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惊喜，可以是景致的惊喜，可以是美食的惊喜，当然也可以是球赛的惊喜。这个过程很有趣。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又是一版老歌翻唱，来自于齐秦，而这首老歌曾经很多人都很喜欢，情人的眼泪。 为什么要对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一颗的眼泪都是爱，都是爱。为什么要对你掉后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好春怎舍得说再会，我在深闺望穿秋水，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要对你掉后眼泪，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 脚步是要情愿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听着这样的歌曲，来上一杯 Double Whiskey No Ice。 不知道是酒让你醉还是歌曲让你醉。情人的眼泪来自于齐秦的翻唱，也是收录在他1999年的专辑《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翻唱了很多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情歌作品，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当然同样是情人的对话。也许没有眼泪，也许很甜蜜。 Candy Kisses 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还记得在那部电影当中的经典桥段吗？ 放肆的高声叫，不快要融化掉，心狂飙，甜蜜正在持续燃烧。 Candy Kisses 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一首插曲。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旅程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你不见不散，明天见喽，拜拜。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北欧华彩，悦享新春。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领衔丹麦国家交响乐团3月14日登台国家大剧院，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铿锵旋律激起滔天巨浪，丹麦作曲家尼尔森第五交响曲，动人音乐勾勒童话王国。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加盟演绎郭文锦经典作品《山之祭》，彰显山河磅礴，颂赞生命可贵。详情请咨询6655-0000。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